世界之变，三十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三十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朋友们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环球三十分，我是戴伟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要首先关注的是全球通胀这个话题。先来说美国通胀呢，在十月份 CPI 的指数超过了6.2%，创下30年的新高。美国财长耶伦直指疫情的防控不力和物价上涨有着密切的关系，而美联储也终于同意呢，如果需要加息来应对通胀，美联储将会毫不犹豫地来进行。在节目中还要将视线转向新加坡的菜市场，虽说没有美国通胀那么剧烈，但新加坡的百姓买菜时也感到了食品价格的明显上升。在今天节目里还要跟您说一个有味道的新闻，这就是印度的新娘和厕所革命的关系。好，欢迎走入环球三十分。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美国，来关注通胀是好事。美国媒体这样的表态令民众恼怒不已。作为美国通胀的关键指标，美国劳工部近日公布了该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显示到了十月份，美国的物价指数已经同比飙涨升至了6.2%，这是从1990年十月份以来的最大涨幅。对此，哈佛大学教授、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的前主席贾森·佛曼认为，美国通胀未来还会持续高位，并不会像美联储前几个月所说的那样，只是一个暂时的现象，很快就会回落了。而面对这么严重的通胀，部分美国媒体却发出了不同的声音。 Well, nobody likes to pay more. On average, we have the money to do so. Household savings hit a record high over the pandemic. We didn't really have anywhere to go out and spend. 这是美国微软全国广播公司的主持人斯蒂芬妮·吕勒，他说，没有人想支付更多的钱，但普通人呢，其实我们是有钱支付的。疫情期间储蓄创了新高，疫情期间有钱都没地儿花了。这番话说出口之后呢，深深刺痛了那些在疫情中失业并饱受通胀困扰的美国普通民众。许多民众接受采访说，我们的日子可没有这么好。 People's savings have gone up? No. No, I don't think so, because things are more expensive and we have to buy food and do things like different ways. So I don't think you're saving money, especially with transportation and everything. I definitely feel the inflation, more so on food. I think a lot of people are out of work and they're spending their savings just to stay alive, honestly. 这是纽约市的居民，他们表示说，食物更贵了，其他地方也得花更多的钱，我不认为还能存下什么钱，交通费也更贵了，很多人都没有工作了，只能花存下来的钱。分析人士表示，斯蒂芬妮这一番话呢，是完全脱离了普通民众，人们没钱支付了，谁有钱支付？这位女主播可以支付吗？她所在的圈子可以？她认识的人可以吗？拜登政府都已经承认这是问题了，而他却在另一个星系脱离了现实。与此同时，美国微软全国广播公司的网站上又刊出了一篇文章，也认为通胀是好事，理由就是通胀反映了经济在快速增长。对此，美国前资深参议员约翰·麦凯恩的女儿梅根·麦凯恩怒斥说，人们买不起日用品竟是好事，难道你们疯了吗？在多方舆论压力之下，美国微软全国广播公司删掉了社交媒体上的这篇文章。进入十月份，美国的通胀指数破六，达到了6.2%，进一步引发了各方对于美国所说的通胀暂时论的质疑。新冠疫情持续蔓延，造成了全国供应链的短缺、劳动力的短缺，导致了四月份以来美国的主要物价指数持续爆表。美国财长耶伦公开表示，控制疫情是美国抑制通胀的关键，而在疫情得以控制之前，通胀仍将继续保持高位。而之前一直对通胀问题轻描淡写，表示只是一个暂时问题的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最新回应则说，全球供应链问题很复杂，但终将会回归常态，只是时间点高度不确定，并表示如果情势所迫，美联储会毫不犹豫地加息。这反映了美联储的通胀暂时论立场已经开始松动了。鲍威尔放话之后，市场紧缩预期重新抬头，这又直接推动了近期美元指数升至了一年来的新高。而美国媒体分析认为，美国要想有效地抑制疫情蔓延，需要过五关：一是增加疫苗的接种关。 去年底美国开始启动疫苗接种，到了今年七月底完全接种人口已经近50%，当时是远高于全球同期的平均水平。但这之后美国的接种速度开始放慢，到了十月底这个比例呢仅升至了57%，而全球升至40%，中国升至74%。美国尚未达到70%到80%甚至更高的疫苗接种率，以实现群体免疫的理论水平。而现在呢，美国想接种疫苗者基本上都已经打了加强针，而不想接种者则是继续抵制，这也使得美国仍有大量的人暴露在了新冠病毒的感染风险之下。第二是加强防疫的措施观，继新加坡、德国、荷兰、韩国等国解封之后呢，疫情飙升给当地医疗体系带来较大的压力。最近因为疫苗接种的缓慢，欧洲又重新成为了全球疫情的震中，欧洲国家再次面对着是开放还是封锁的选择。第三是加强全球的疫苗抗疫合作攻关，目前全球很多低收入的新兴市场以及发展中国家疫苗依然是获得少，接种率低，还在疫情肆虐之下苦苦的挣扎。只要大多数国家没有控制住疫情，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即便是中国，当前的疫情防控重点仍是境外输入引发的此起彼伏、防不胜防的零星疫情，国内企业生产也继续会受到全球供应链中断以及国际物流受阻的困扰。第四是处置疫情疤痕的效应观，目前美国通胀还和工人们的大量离职导致了招工难、招工贵有着密切的关系。今年四月份以来，美国的累计离职者已经超过了2400万，到了九月职位的空缺数连续四个月过千万。而且大流行期间远程工作方式使更多的人对于重返线下工作感到不安，也使人们开始重新反思工作和生活的关系。此外，通胀超过了工资上涨，导致了实际收入下降，也进一步抑制了就业热情，加大了薪资、物价螺旋式上升压力。第五就是度过新冠病毒的变异关，从累计的新增感染病例和死亡病例来看，今年美国乃至全球疫情较去年不仅没有改善，反而是有所恶化，这和传染性更高、致死率更高的德尔塔变异病毒密切相关。当然好的消息是新冠疫苗以及特效药还在不断地取得进展，如果在和病毒变异的赛跑中胜出，那么遏制疫情蔓延也就看到了希望。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接下来将视线转向印度，来说一个有味道的新闻。五年前，印度的莫迪政府呢，曾经提出一个宏大的厕所革命，那就是要在未来五年之内为该国呢兴建1亿座厕所，来解决印度6亿人如厕难的问题。眼下印度的厕所革命还在艰难地推进着，在印度呢还发起了一个厕所和婚礼的运动，那就是有厕所有新娘，这是怎么回事？我们先来听下面来自联合国新闻的报道。 在印度的哈里亚纳邦，23岁的曼尼什即将迎娶20岁的巴比塔。巴比塔说，这是一个有特殊前提的豪华婚礼。 当我的父母答应这门婚事之前，他们先打听了新郎家是否有厕所。 为了定下亲事，曼尼什的父母不得不在新房内建造厕所，这关乎尊严和颜面，但已经不是地位的象征。在印度12亿人口中，将近一半的人没有厕所。事实上，印度拥有手机的人比拥有厕所的人还要多。印度10%的死亡都源于缺少适当的环境卫生，因此印度政府启动了无厕所无新娘的运动。在世界银行的支持下，这项卫生运动将会带来不寻常的后果，比如让村民羞愧。 Namaskar, Namaskar. 早上好，请问这是什么？ नहीं इसको अपनी भाषा में हम गांव में क्या कहते हैं इसको? 当然没有任何回应。普利文是一位接受过正规卫生训练的官员，他开始进入正题。 这是一个人还是猫或者是狗？现在我要告诉妇女，如今手机都有摄像头，有人会躲在树丛里偷拍。 向年轻一代传递这些信息十分重要， 现在学校课程里有了卫生课。 倘若有人在户外便溺或倾倒排泄物，就会被罚款1000卢比。 这大约20美元，是建造一间铺设瓷砖厕所价格的4倍。要让全印度人民都做到这一点，还需要很长时间。根据2011年人口普查，大约53%的家庭仍然没有厕所。 厕所匮乏的生活呢，想必很多国人也有过窘迫的记忆。据不完全统计，在2014年的时候呢，印度约有6.2亿人的家中没有厕所，约占全国人口50%以上。他们只能去野外来解决大小便的问题。但是这一举动呢，也给印度带来了很多发展的，特别是公共卫生的隐性问题，加速了传染病的传播、水源被污染等等。这也导致了印度数百万计的儿童出现发育迟缓等问题，在每一年约有18万名5岁以下低龄儿童因为饮用污水而导致死亡。另外呢，很多的印度妇女也因此患有妇科病。另外，女性在露天如厕的时候，也给一些好色之徒做不义之事的机会。多年来，在印度的新闻报道中，女性在露天如厕时遭到性侵的事件一直是频频出现。2014年，在甘地诞辰145周年的纪念典礼上，当时的总理莫迪宣布要在印度全面展开清洁运动，这就是著名的厕所运动。在活动当天，为了以示决心，莫迪甚至还主动为一个刚建好的公共厕所进行剪彩。在他的倡导之下呢，印度确实出现了大量的公共厕所，每户农村家庭呢也获得大约是100美元的建厕补贴。值得一提的是，如果民众不修建厕所的话，就不能获得政府提供的这一资金扶持。但是在一份统计数字中显示，印度的厕所革命确实取得了巨大成效，但是目前在印度的农村家庭中，拥有厕所并能够正常使用的也不过刚刚过了60%。在农村，人们露天上厕所的习惯还是未能获得及时的纠正。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听到了在刚才的节目中所说的新娘、厕所和婚礼的故事。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2018年，印度有一部票房大火的电影《厕所英雄》，在中国也有很多影迷都知道。影片讲述的就是一个乡村小伙娶了一位受过教育的印度新娘，可是结婚以后呢，新娘实在受不了没有独立厕所的生活，而为了挽回妻子，这位小伙不惜和父亲传统观念为敌，在自家院子里盖起了一座独立厕所。虽然遭遇了村长、父亲带人强拆，但是他被迫以一己之力对付全村，最后厕所如愿建起来了，夫妻也得以重新团聚。影片以小见大，让越来越多的民众开始认识到厕所问题，并开始思考印度女性和卫生的现状。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30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环球30分，我们将视线转向新加坡。大约在3个月前呢，我们的节目曾经关注过在新加坡出生的首只大熊猫宝宝。如今呢，这只大熊猫宝宝已经长到了6公斤了，它的体重呢也是刚出生时的30多倍。大熊猫的养殖者是新加坡的万泰保育集团。最近呢，他们在社交媒体上上传了这只熊猫宝宝的萌照，看起来真的是非常的可爱，大脑袋、小身子，就像一个玩具的熊猫娃娃。不过，这只已经满了100天的熊猫娃娃呢，到现在还没有名字。而新加坡万泰保育集团表示说呢，为了这个名字，他们已经征集了64000个选票，如今已有了5个公众的入围名字。最终的名字他们会和中方一起在12月初对公众宣布。好，我们就拭目以待。好，我们来听新加坡的报道。 圆滚滚的熊猫宝宝同妈妈佳佳在饲养区内享受亲子乐，即将在后天迎来出生百日的小熊猫不只学会了爬行，也长出了牙齿。熊猫宝宝的体重超过6公斤，身长也有接近70公分。万泰保育集团预计小熊猫将在明年初和妈妈佳佳一同亮相。集团也透露，在这个月初为小熊猫举办的取名活动收到了超过64000张选票，已经截止的投票活动呢，让民众从红红、乐乐、新乐、新阳和新源5个候选名字中为熊猫宝宝取名。 我们继续把视线停留在新加坡。新加坡日前公布了该国九月份的通货膨胀率，大约是2.5%，比八月份高出了0.1个百分点。而如果不包括私人的陆路交通以及住宿费用在内，核心物价上涨1.2%左右，也高于八月份的1.1%。对此，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和工贸部表示说，核心通胀率高主要是因为食品通胀的上升，整体通胀率走高则是反映了核心以及住宿通胀的攀高。眼下在新加坡，民众消费的通胀指数远没有像美国、欧洲来的那么高，但是呢，走进菜市场，市民们还是感到了菜价的上升。面对着这一波的全球通胀，当地人有怎样的反应呢？好，我们就来听新加坡新传媒集团记者所做的报道。 生活总离不开衣食住行，物价波动往往也牵一发而动全身，直接影响你我的生活费。公众是否发现什么东西涨价了？ 吃东西大价钱都贵了吗？因为我们打包，现在打包的费用也是高了， 车子也涨价，水电费也涨价。 有啊，煮草哦，起大概有5毛这样，就是以发现讲，大概是 10% 哦， 大概是油了。又会起价了，吃这些巴萨东西有涨啊。 王海伦阿姨经常在家下厨，每个星期天都会到淡比尼的十八沙买菜。 其他应该一样，芋头。 他已经是这里的熟客，最近他发现一些蔬菜起价了。 还有五个。我觉得起的厉害就是包心菜，每次我买一粒才1块几毛啦，有时。但是现在买一粒哈，小不会说很大，都要2块钱。那个菜心苗啦，小白菜苗啦，啊，那个上次我买就是5块钱一公斤。那天我买多少钱啊，老板？3块，啊？多少？3块？这么一点点3块？他说是，起了。我说一公斤多少钱？9块。Oh my god， 9块这么贵啊！ 其实，统计局每个月都会发布一篮子消费品的平均零售价，其中也包括食材的价格，能一探物价的走势。以蔬菜来说，包菜今年九月份的零售价比去年同期高出16.4%。然而，去年包菜价格跟前年的相比则维持不变。盖兰今年九月份的平均价比去年同期高出1.5%，去年则比前年高出2.8%。菜心今年的价格同比涨了12.4%，去年的增幅则是8.9%。当然，这三种蔬菜的价位都不同。今年九月份，包菜的平均售价是每公斤2块多，盖兰5块多，菜心4块多。 我们说到的这个芥蓝也是青色蔬菜，还有菜心青色蔬菜，所以这两个的话呢，一个涨幅是比较大，就是双位数啊，12%-13%的那种涨幅，芥蓝呢就比较小一点，所以我们作为一个精明的消费者呢，就要去看一下有什么替代品，这个包菜为什么涨得这么凶啊？可能是在原产地。它有这个发生一些譬如说天灾啊，还是交通运输上的一些问题，所以使到它的这个供应减少造成的价格会上涨的非常的厉害。 这些菜都是喜欢吃的，芥蓝苗的话会比较贵，当然不要吃小的了，吃大一点了就是一样的，对不对？好像 broccoli 这样西兰花，有一些西兰花看你在哪一个国家咯，有些国家会比较便宜一点，你就买那块呢，我就是这样，对，因为同一样的有营养的嘛，就是这样了。 除了蔬菜之外，十八沙售卖的其他食材成本价格最近有什么波动？ 就是因为印尼跟马来西亚来的鱼的量比较少，所以它的成本就会变很高，最少有时应该4%-5%吧。我们的鱼都是跟着行情跑的。比如说鱼市场，我们去买的时候鱼价比较高，我们都会有起一点点啦、啊。以前他们都每次都来买鱼都会讲啊，以前鱼很便宜，现在这么这样贵，我也是难做人呐、啊。 肉都是从哪里来？ 哇，有巴西，有德国，有欧洲，啊，这几个国家。 有起价吗？那个成本？ 啊，还没有嘞。 我现在这个疫情还算不错，它的价钱还算稳定，现在不会起了，等以后还可能会起一点点。 根据统计局发布的九月份消费品平均零售价，大部分冷冻和冰鲜猪肉、鸡肉、鸭肉和羊肉的价格起伏并不大。经济师说，冷冻肉的售价要比新鲜肉类的售价便宜而且稳定，国人不妨考虑用冷冻肉下厨。 新鲜的肉类价格呢，一般上会比冷冻的肉类来得高，也就是说你买的这个譬如说新鲜的肉类的这个价格可能会高出40%或者50%，这样我们可能就是找同类的这个替代品，就是新鲜跟冷冻的肉类就是一个替代品，我可能会选择一些冷冻的产品。会做菜的话其实也是可以做出很可口的这个菜的啊，使用冷冻的这个选项。 王阿姨热爱烹饪，也曾在面部上教人下厨，分享各种美味佳肴的食谱。 所以经常来转呀， 他每次上巴沙都会花30-40元买一个星期的食材。他常买的冷冻肉价格相对稳定，虽然一些蔬菜和海鲜涨价了，但他目前还在工作，因此还能负担得起额外的开销。食材价格上涨，餐饮业者也首当其冲。老火汤创办人说，蔬菜价格的涨势其实并不是他最担心的。 蔬菜每一年都是这样起起跌跌，我们不怕，但是那个肉类的那就厉害了好像最近那个肉类是5%-8%、10%-8%这样起价的，那个很多时候是属于永久性的了，上去了跌不回来了。鱼我们也不怕，有起鱼了比如说台风啦或者是什么事啦，鱼就起价了，但是丰收的时候鱼就跌得很厉害了，特别是虾的价格比较稳定，也挺便宜的了。 抱着疫情下共患难的精神，沈老板暂时不打算提高食物的售价。不过面对物价上涨的考验，纵横餐饮业几十年的他说，如果不能节流，那就只能开源了。 你不加价又不行，加价了你又好像对不起我们那一帮广大的客户，唯一这样开多3间5间，那个利润就可以用来弥补这方面的一个不足了。但是谁敢去开这个疫情之下，谁敢逆向去开多几间呢？我敢，我走的是这条路，所以在这一年的疫情之内，我就开多了起码10间。这一年之内，你可以选最好的店铺、地点。租金有的是差不多一般租金而已，你签约签2年，但是可能这个疫情也只是一年而已，剩下一年而已，那剩未来的一年你就赚啊，是不是？ 政府国会财政及贸工委员会主席连荣华说，政府将继续帮助商家减低成本。 我们的经商环境要是一个低成本的经商环境，如果我们在这边经商的成本很高，当然到头来业者会把这些高的成本转达给这个消费者，所以那就对造成更高的通货膨胀了。政府也必须有在适当时候也要协助这些商家给予补贴，比如说在工资这方面的津贴，或者是租金回扣这方面，所以政府都必须这么做，一直不时的这么做。